我把时尚带进天的夕阳，我走了千万里路，我踏遍所有泥土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一切都觉得幸福。如果

这么招呼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但愿我可以没事。